乔家一根烟抽完，却还呆滞的不想动。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今天可以看见郭林，就像之前无数次，只要他特别需要那个麻烦的男人出现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会出现。所以，如果现在他使劲的念叨，不知道郭林会不会就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了。乔家嘴角扬起一个冷笑，带着点自嘲，顺着路拐角的一个胡同口，一心想着要是下一秒郭林从那里出现，他就别无所求了。然后下一秒就有一个人从那里冲了出来，乔家眼睛都瞪着了，他完全是下意识地站了起来，猛地往那个方向跑了过去。其实心底他不太相信这世上有这么巧合的事儿，但是冥冥中他又觉得自己可能就是狗屎运。结果乔家确实是狗屎运，他刚冲进路口就发现前面的人停了下来，对方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在被人跟着，所以乔家在意识到对方不是郭林的同时，也感觉到了对方强烈的杀气。胡同很黑，隐在暗处的彼此都看不清楚对方，乔家很小心地往后退了两步，试图拉开对面的距离，然而眼前的人也在无声地贴近。月光终于斜洒到两人的身上，乔家在看到对方的脸之后，整个人稍微愣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刚才骂得早了，老天爷还是给了他点运气，只是给的不太直接。他没碰到郭林，却碰到了另一个所有人都在找的人，而似乎跟着这个人也能找到郭林。他眼前的是宋东良。宋东良不认识乔家，也从来没见过，但是乔家认识他，因为耿伟之前私下托他打听过这个人，虽然没点名，但是能让耿伟这么伤心，需要用他来找的，想也知道是谁，所以乔家的反应很快。 宋老板，我能帮你。 帮我？你死了就是在帮我。 我活着比死了有用，我能帮你走。 他手里拿着刀，在月光下透着一股冷冽的杀气。乔家一边注意着刀尖跟自己的距离，一边小心地往前凑了一步。他的话对宋东良来说有致命的吸引力，所以宋东良无法抗拒地犹豫了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人？ 乔家并没有隐瞒自己的名字。 你应该知道鲍先生最大的对手就是黑豹，我是豹哥最信的人。可能你听过我，我叫乔家。 果然，宋东良确实在暴风那里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是他是从阿松的口里听到的。因为上次阿松提到乔家的时候，简直可以用咬牙切齿形容，所以宋东良对他还真的留了一个印象。乔家见劝说有效，心底也长出了一口气。 宋先生，现在唯一敢留你的只有豹哥了，你只要跟我回去，我保证一定有办法送你走。 但是宋东良并没有动作，他看着乔家问出了心底的疑问。 为什么？ 刀尖还保持着对乔家的动作，宋东良那种在无数险境中磨砺出的野狼一样的警惕感，让他没那么容易对任何人交出信任。 你为什么帮我？ 而乔家的理由简直无懈可击。 共同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暴风忌惮你，你活着就比死了有价值。 好，我跟你去见黑豹，不过在那之前，我要先做完一件事。 宋东良点点头，他终于把刀收了起来。乔家皱了下眉，现在这种情况，宋东良还有什么事儿能比保住自己的命还要重要？ 宋老板，你要干什么？不如交代我。说实话，现在外头并不安全。 不，这件事我必须自己动手。 宋东良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森冷至极的微笑。 所有背叛我的神都不能活着。 他这句话让乔家四肢发冷，他心底有种预感，宋东良要去做的这件事他一定不会喜欢。宋东良并没有刻意支开乔家，他当然就不可能主动离开。这个人对郭林、对暴风的意义都太大， 无论如何，乔家不可能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至于宋东良为什么愿意让他跟着，乔家直到跟着来到一处有点破败的小废屋，才正式知道。这场景还真他妈的熟悉。乔家看着屋子一角蜷缩着的那个人影，觉得自己从额头一直疼到后脑。屋子里没有任何的照明，但是仅仅是扫到一个轮廓，他就确认眼前的倒霉蛋是郭林，毕竟那是个他死都不能认错的人。宋东良走到郭林跟前，把他头上的布袋摘掉。在乔家看，这实在是个无比可笑的画面。郭林在看见乔家的时候，眼里写满了震惊。这还是从郭林戒毒之后，乔家第一次在他眼里看到这么清晰的情绪起伏。不过一般这都代表了接下来发生的不会是什么好事。果然下一秒，宋东良的刀就架在了郭林的脖子上。 京大伟他们真的是你交给警察的？ 虽然光线不太充足，不过乔家还是能清晰地看到郭林的身上有不少的伤，好在都不太严重。不知道是宋东良先找到的他，还是他找上了宋东良，反正以战果来看，郭林是没占到什么便宜。虽然对于乔家出现在这里，郭林也感到非常费解，但是眼下的情况实在容不得他给太多的反应，他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宋东良的身上。 他们都说你是警察。 宋东良的刀往前递了递，郭林的脖子上立刻出现一道清晰的血痕。乔家心里一紧，差点就要动手了，但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止于郭林警告的眼神。下意识的，他往旁边看了一眼，总觉得这里不止他们几个。宋东良鹰隼一样的视线死死地抓着郭林，但后者并没有让他看出任何蛛丝马迹。郭林的回答也很直接， 我要是警察会被你这么绑着？ 现在是我问你， 宋东良，你为什么不杀我？ 对于持刀人的问题置若罔闻，郭林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发问，这本来也是他最擅长的东西，就算跟他绕上十几轮，也很难在他嘴里套到有用的信息。反而他想知道的，任什么人都瞒不住。这件事，乔家早就有所领教，可是没办法，审讯技巧是郭林的必修课，他们这些只能叫做业余的。所以宋东良想跟上郭林的逻辑并不太容易，完全是下意识的就会暴露自己真实的想法。 回答我，到底是不是警察？ 一瞬间，乔家也明白了宋东良为什么不在第一次照面的时候就对郭林下死手，甚至还要特地回来找他。如果郭林真的是警察，他就是可以让宋东良脱身的最好人质。所以宋东良任由他跟到这里来的意图也很明显了，宋东良要拖他下水。想明白了这层关系，乔家整个人都有点暴躁。如果现在条件允许，他实在很想把郭林拽下来问一句，大哥你脑子里是不是真的有水？他到底凭什么认为自己一个人可以周旋在宋东良这种疯子跟暴风那种大疯子的中间呢？不自量力是种病，得治。强忍住赶紧走人的冲动，乔家在旁边安静地扮演空气，而郭林和宋东良的较劲儿还在继续。让乔家意外的是，郭林并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 是不是你队友什么影响？ 而宋东良的回答更让乔家意外。 是的话，我想跟你谈笔生意。 你跟警察做生意？ 郭林这个冷笑估计是真心的，看着宋东良的眼神有点像看着一个穷途末路的狂兽徒劳挣扎时的唏嘘。然而宋东良却不太在乎这些了。 我和暴风认识了这么多年，我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也帮他做过很多他不方便做的事。 原来就算是宋东良这样的人也会有想戴罪立功的一天。乔家觉得今晚真是刷新了自己的认知，本来以为这种亡命之徒是宁愿战死也不会妥协投降的，他是真的没想到宋东良在末路下的选择竟然是跟警方合作。但是郭林一点都不奇怪，他只是很平静地追了一句， 警察要的不是你随便说两句话，要的是证据。 话说到这种程度，郭林要什么已经很明白了，而宋东良手上有什么也很清楚了。 我有证据。 拿出来。 宋东良端详着郭林很久，然后很缓慢地收起了手上的刀。 想我拿出来，先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是不是警察？ 郭林沉默了仅仅3秒。 是，我是警察。